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11月，唐诗300首，卷三，第119首诗，酬章少府，作者王维。晚年唯好静，万事不关心，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。松风吹借带，山月照弹琴。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